这是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更三，段九十七首，赤白孤山下，王蕴。客路青山外，行舟沥水中。桥边两岸跨，荒城直盼旋。海日三长梅，江春一古里。蝎子何处得？归岸洛阳边。完毕。所有LibriVox的录音都是公正，所有界。